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众人继续往前，沈乔跟在后头，他回头看了趴伏在马上的燕无师一眼，迟疑片刻：“ 你现在是燕无师，还是谁？”“ 是我，阿燕。” 燕无师从衣袍下面悄悄伸出一只手，握住沈乔直缰绳的手腕。沈乔暗暗松了口气，他虽然救了燕无师，可内心深处并不想与对方有过多接触。燕无师性情大变之后衍生出来的所谓阿燕与谢灵，无论哪一个，在沈乔看来都要比原主好说话得多。起码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沈乔可以勉强当他不是燕无师，而是另外两个人。突然的，前面有人惊声喊道：“ 主公，他不见了！” 这话一出，众人定睛望去，果然不见了中年人的身影。前方黄沙越发浑浊，狂卷着平地打旋，能见度降到最低。别说中年人了，沈乔甚至也分辨不出风沙之中哪个是陈宫。慕容沁勉力上前拉住陈宫：“ 风沙太大了，主公，且到旁边暂避吧。”“ 不行，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这一带认路的，得跟紧他。” 这话刚说完，风沙就刮得更大了。抬头便可望见天乌沉沉，夹着黄沙席卷而来，眼睛被沙子磨得眼泪直冒，视线变得模糊不清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即便绝世高手也不可能与天地抗衡，只能将头巾披风拢得更紧一些。但风沙使所有人寸步难行，沈乔紧紧抓住燕无师的手腕，尽量弓着背减少前行阻力。马匹受惊不安震动起来，沈乔一不留神将绳就从手中脱开，等他再回过头的时候，已经不见了马的踪影，耳边风声呼啸，四目俱是迷惶。“ 主公，往这边！” 沈乔依稀听见慕容沁如是说道。他快走几步上前朝那个方向赶过去，却不料脚下一个踩空，整个人直接往下滑去，下面仿佛是个无底深渊，坡度极陡，沈乔感觉自己下坠许久都没有踩住脚下实地。如是过了片刻，他方才觉得坡度稍有减缓。沈乔一手按住身后石块稳住身形，在斜坡上立身，入目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这对于他而言反倒有种久违的熟悉感。原本在耳边呼啸的风声消失不见，四周变得一片寂静，唯独下面传来呼吸声，急促而微弱。“ 是谁在那里？”“ 是我。”“ 你怎么会下来了？我明明记得我下坠之前松开了你的手。”“ 阿乔，我的手好像脱臼了，头也好疼。”“ 你伤还未愈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能不疼吗？我看看哪只手。”“ 右手。”“ 好了，你先在原地等我，我去前方看看。”“ 我跟你一起。”“ 你现在起来走动不会头疼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那行，我们走慢些，先找到陈宫他们再说。” 沈乔不愿在对话上耽误太多时间，他也怕这里方向不明，回头未必找得见人。两人说话声调虽轻，却依旧有着空旷萦回之感。此处应是在地底下，而且空间不小，说不定是洞窟一类的存在。但这一切发生的有些离奇古怪，容不得他们不心生警惕。脚下是凹凸不平的石块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。沈乔弯腰摸了几块，发现这些石块切割平整，都有规整的线条，上面隐隐还有细纹，可见是后天打造。“ 若枪。”“ 嗯，有可能。” 他从怀中摸出火折子点上，火光只能照亮周遭一小片地方，但等沈乔看清他们身处的位置时，心头不由咯噔一声。他们现在站着的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底部，因为就在他们旁边不远几步，地势又陡然下陷，形成一个巨大深坑，一眼望不见底。 如果他们方才不是落在这里，而是冲势再猛一些，直接掉进那个深渊里边，这会儿还不晓得是什么光景。就在这时候，燕无师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 阿乔，我方才似乎看见前面有个人影。”“ 你看清是谁了吗？”“ 好像不是人。”“ 我们手上有火折子，在黑暗中极为显眼，如果是陈功他们看见了一定会出声。”“ 现在这里就只有一条路，不往前就只能后退。”“ 那就往反方向走吧。” 小径并不宽敞，只能容纳一人通过，火光摇摇欲灭，黑暗却广袤无边。这种情况下，人变得渺小无比，仿佛随时会被黑暗所吞噬。“ 你之前看不见时，心里是什么感觉？”“ 没什么感觉，习惯了就好。”“ 为什么不恨？”“ 怨是有的，恨谈不上。背负太多会很累。这世间固然有许多心怀歹意的人，可同样有更多愿意伸出援手的人。我想记住他们，而非那些只会让人绝望痛苦的事情。”“ 可我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对你不好的。若没有你，成功也不可能像今日这样风光。可他非但没有记住你的恩情，反而恩将仇报，要挟你与他一起来探若羌。”“ 也有好的，你不知道而已。当日我被你亲手送到桑景行面前，不得不自废武功与他同归于尽。当日我们在襄州城外救的那名少年，恰好正是住在白龙观里的小道童。若非他及时援手，此刻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与你说话了。之后合欢宗的人上门，白龙观主明知将我交出去可以幸免己身，却仍拼死护我。有这些人在，我怎敢放任自己一心沉浸仇恨之中？我的心很小，只容得下这些好人。不值得我去惦记的人，我连恨都不会分给他们。”“ 那燕无师呢？你也不恨他吗？”“ 若不是因为你死了，很可能影响北周乃至天下局势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说话。”“ 其实你还是恨的，只是你的心太柔软，然后连恨一个人都不长久。阿乔，你的弱点太明显，所以谁都可以借机要挟你。就像陈功，当时你哪怕拿下陈功，威胁他交出波挪祖父，也比现在跟着他来到这里好。”“ 不错，当时我的确可以那么做，但那样一来你就跑不掉了。你的意思是暗示我只管扔下你，对吗？”“ 不，但我明白先前那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，因为他生性多疑，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哪怕你再好，他也总想将你心底黑暗的那一面勾引出来。他却不知道你就是你。这世上也许有千千万万个陈功，却只有一个沈乔。”“ 我现在有点相信你真的不是他了，因为燕无师绝无可能说出这样的话。”“ 我自然不是他，我叫阿燕。”“ 你不是头疼吗？怎么还能说那么多话呢？” 燕无师不吱声了。说话的功夫，两人一前一后走了约摸半炷香的时间，沈乔忽然停下脚步，火折子燃尽最后一点光，在黑暗中倏地沉寂下去。小径尽头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与他们方才在那边看见的一模一样。“ 我们好像绕了一圈， 难道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圈？我们只是从一头来到另外一头。”“ 可是沈道长。”“ 是，你在哪里？”“ 我刚刚也是从上面掉下来，撞到头晕了过去，才刚醒。请问沈道长可曾见过主公他们？”“ 没有， 我们下来之后一直走不出去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 啊，这里有个门，后面好像是一条阶梯，但太暗了，我也看不清楚。落下来的时候，身上的火折子也掉出去，你那里可还有？ 有，还有一个。 不管大家各有什么立场，目前都处于合作关系，要想有突破就得同心协力。沈乔点亮火折子走过去，拓跋两者果然站在洞口的位置等他们。走近了看，不难发现他额头上果然也有一大块血渍。 你们方才发现别的地方有路吗？ 没有。 看来只能去下面看看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沈乔忽然看见拓跋两者身后出现一只毛茸茸的手，五指俨然指甲泛红，正要搭上他的肩膀。对方无声无息近前，竟连他们也没察觉，也不知是人是鬼。没等沈乔开口，拓跋两者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妥，直接回身一剑刺去，但剑没有插入对方身体，却像是遇上一堵铜墙铁壁，剑尖竟还微微弯了一下。拓跋两者飞快后退，沈乔将火折子塞到燕无石手里，一边拔出山河铜杯剑飞身上前。对方身形高大粗壮，不像同行队伍里的任何一个人。沈乔想起刚刚燕无师说的非人之语，心头不敢大意，剑身灌注真气，泛出隐隐白光，即便对方是铜墙铁壁，这一剑下去也能刺穿。但那怪物虽然看着笨重，身形却极灵敏，左腾右挪，竟然能够避开沈乔的剑。他似乎更中意拓跋两者，五爪一张就朝对方抓过去。离得近了，沈乔便感觉一股腥膻之气扑面而来。那怪物浑身毛茸茸的，眼珠子泛着幽幽绿光，看着像是一只猿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拓跋两者本以为沈乔分担了大部分压力，没想到对方锲而不舍又朝自己扑了过来。他右边就是无底深渊，后面则是燕无师，可以腾挪闪避的空间委实太小，不得已他只能往左边石壁上攀爬，几个纵身人便跃上几丈高。谁知猿猴紧追不放，竟也能跟在后面攀爬，速度比他们这等高手居然还要快上三分。眼看着就要抓住拓跋两者，拓跋两者往旁边一沉，然后做了一个沈乔预想不到的动作，他伸手抓向燕无师，准备将对方掷向猿猴，以此让自己脱困。但没想到这一手伸过去却扑了个空，猿猴带着拓跋两者齐齐跌入深渊，空旷之中止于拓跋两者的惊呼声久久萦绕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